的梦。嗯，乱世以外是纯粹的相拥。我没想到为你不能疯狂到沙漠还小，没有你根本不长大。我的烦恼为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，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我没想到 需要运气。

起温暖几个肩膀，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个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你手上，想要去的地方希望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，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。 为情难了，

生活就像煮咖啡，时间越长越香浓。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，和家人多